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八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六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38，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全部既定任务。北京冬奥会火炬在长春展示，本次寒潮的大范围强降温过程已经趋于结束。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正在进行第二次出舱活动。在今天的18时44分，航天员叶光富打开舱门并率先出舱，后续翟志刚、叶光富将在舱外作业，王亚平在舱内配合支持，共同完成各项既定任务。为了回应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促进国际青少年的文化交流，营造共同参与、共同尽力、共同享有的冬奥氛围，祝福冬奥圆梦冰雪国际青少年绘画邀请展于今天到2022年的1月4号在北京举行。今天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举办了颁奖典礼暨展览的开幕仪式。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进青。进青你好。 您好，乐陶，听众朋友晚上好。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好的，在开幕式上，主办方揭晓了画展国际作品、国内作品一二三等奖获奖名单，为获奖青少年代表呢颁发了证书和冬奥有我的奖杯。那么国际获奖青少年代表还通过视频的方式表达了获奖感受，并且用各国语言来祝福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圆满举办。那么活动现场呢，是邀请了短道速滑世界冠军张慧、残奥会三铁冠军刘玉坤为获奖代表颁奖。现场采访中呢，两位冠军也是分享了他们参与奥运会的感受和最深刻的一次获奖经历，表达了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并且热情寄予国内外获奖青少年。张慧说呢，他说奥林匹克运动不仅仅是场比赛，是不仅仅是赛场，更是与世界进行沟通和展示的一个桥梁。那么通过举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让我们对冰雪运动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希望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体验和享受冰雪运动带来的快乐。刘玉坤说呢，他最喜欢冰壶项目，为了让上不了冰的孩子和老人们了解冰壶，感受冰壶项目的魅力呢，他一直在推广旱地冰壶，给孩子心里种梦想，让孩子们能感受到冬季运动的魅力，通过冰雪运动磨练孩子们的意志品质。那么颁奖典礼上，来自北京、河北、山东的青少年还创作表演了祝福冬奥的节目。那么绘画邀请展活动呢，从今年5月份启动，就受到国内外青少年的热烈欢迎。国外友好组织、友好城市、华人华侨组织、儿童组织，还有冬奥城市都是广泛参与。虽然受到疫情等因素的影响，在国际通游不畅的情况下呢，组委会仍然是收到国内外青少年作品近3万幅，那么国内作品呢是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国际作品呢来自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巴基斯坦，还有俄罗斯、美国等45个国家和地区，36个友好组织、36所学校、19家机构参与活动，直接覆盖人群近10万人。乐陶， 好的，非常感谢进青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今天北京冬奥会的火炬展示活动暨长春市大众冰雪季启动仪式在妙香山滑雪场举行。在上午9时，奥运冠军周洋和王皓手持冬奥火炬向大家挥舞展示。在活动现场还展示了北京冬奥会仪式火种台和火炬手制服。在今天正值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倒计时40天，现场的2000多名青少年随着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主题口号《推广曲一起向未来》，共同演绎了手语舞。在雪道上，100余人组成了方阵，挥舞着旗帜，气氛异常热烈。